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66首诗，山石，韩愈。 山石，韩愈。山石落脚天金碧，黄昏都是变好红灰，心动就该成一曲，把酒也带几株灰，今晚高皮混瓦红，以后来叫苏江西破窗或是地惊魂，所以一家包我记，夜深情歌别听转，情歌啊出恋光入灰，天明到去无多落，春夜过去江阳灰，山红干皮昏蓝梦，时间上你改心为，东流却将不甘心，水仙结局风吹，人生一处足可乐，起笔的脚索为人机，家在我当一三主，安得几路不经归。 完，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